历史中国， 声音里的颜色能装点我的生活吗？ 这是绿色的声音，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。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三次晒毛眼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小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桐梓河边上儿戏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，今天下午本市大部分地区有阵雨，局地伴有雷电，大家外出要带上雨具，注意防雨防雷电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阴，大部分地区有阵雨转多云，局地伴有雷电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28度，最小相对湿度50%。今天夜间多云，山区有阵雨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20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大明一统锦江红，朱氏王朝坐南京，残害忠良太残忍。得来的太平不太平，明太祖朱元璋平大元，统一全国，建立了历史上的大明帝国。他当了明朝头一代皇帝。朱元璋呢，建国之后信用奸臣，不纳忠语，致使韩马两党专权，苦害开国的忠臣宿将。朱元璋听了他们的谗言，先后用白马汉害死徐达，尤武庙骂走军师刘伯温，最后来个干脆的，来个炮打庆功楼。在京的功臣宿将几乎一网打尽了，这件事办得太露骨了，只弄得朝政日非，人心惶惶，刚建立的大明王朝就岌岌可危。咱们安下别人暂且不提，单说四殿下燕王朱棣，这朱棣呢，是朱元璋的亲儿子，可不是朝阳正宫马娘娘所生，他是东宫孟娘娘所生。朱元璋一共4个儿子，长子朱标，次子朱文，三子朱武，老四是朱棣。在这几个儿子当中，要觉着最不错的还得数朱棣。首先说人样子，个头不高不矮，不胖不瘦，五官清秀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准头丰满，四字阔口，很拿得出手去。 要论这个人的人品，为人忠厚老实，尊卑长幼次序分明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，向来是个老实的孩子，文有文才，武有武艺，满朝文武各宫的嫔妃，包括那些太监宫女，没有一个不喜欢他和尊敬他的。当爹娘的都是这样，望子成龙。所以朱元璋对老四朱棣格外的疼爱，就下决心在自己百年之后把明朝的一统江山传给四殿下。哎呦，哪知道这个事儿遭到以马娘娘为首的韩马两党的坚决抵制。马娘娘一想，这朱棣不是自己生的，跟自己能一个心眼儿吗？将来他要当了皇上，母以子贵，那孟娘娘就凌驾到自己的头上啊，还有自己的好吗？说什么也不能干。他在下边极力的活动，所以经营殿帅驸马韩金虎、国舅马兰等等等，一致向皇上建议。他们的理由是废长立幼是取乱之道啊，打开历史看看，没有一个好结果的。说四殿下再聪明也不能立他。朱元璋啊，弄了个耳软心活，最后是举棋不定，把这个事儿就放下了。可继承人的问题还没能解决呢，朱元璋病了，马娘娘就利用这个机会来了个夜封尸王，把这朱棣封为燕王，让他领一支人马前去扫北。那位说扫什么北呀？元朝不是平灭了吗？不错，是平灭了，但是大武小武的流寇已然存在啊，元朝还准备死灰复燃，打起各种不同的旗号，在山海关、雁门关各地流窜啊，有了机会就越过长城烧杀抢掠，什么坏事都干。别看表面上统一了大明，实质上边患一再。就这样，马娘娘叫燕王扫北，平灭这些流寇。燕王不敢抗旨不遵，这才领着一支人马出京。从表面上看名正言顺，实则不然呐，这是马娘娘的一条毒计，打算陷害燕王于死地。首先说给他这支人马，人数不超过3000。燕王在马上一看呢，老的老，小的小啊，老的上不去能行马，小的拉不开宝雕弓啊，一个个黄面鸡兽，都是军营里头淘汰出来的，甲仗不全，衣服不整，那器械也短缺，甚至连口粮都不足，这哪是军队，这简直是一支花子队，就这样的军队还能打仗吗？哪里有半点战斗力？慢说扫北，连走道都走不动啊。燕王心里头明白啊，暗自咬牙恨马娘娘和韩金虎，心说你们等着吧，我呀就是爬也要爬得北壁燕京，只要有我三寸气在，早晚我非报仇不可。咱们单说这一天，燕王领着几千军队正往前走，日头往西转了，该开始宿营的时候，燕王也觉着乏累，从马上跳起来，吩咐一声安营扎寨，埋锅造饭。时间不大，管粮官叫王奎在外边进来了， 启奏王家千岁。 何事？ 王家粮食都没了。 哦，你怎么不早说？ 对，早说也没用，怕您着急上火。 那今天有多少就吃多少，明天咱们再想办法。 嗯，多少也没了，连熬粥的都不够了，剩下几百斤好粮食给您老人家留着，别人都不能吃了。 是吗？ 待我观看。燕王挎着宝剑到了军需营，这么一检查，可不是吗？那粮食大半都没烂了，根本就不能吃，就是自己这点口粮还比较不错，也都发了霉了，把燕王气得一跺脚啊！世上有这么缺德的人吗？我们这什么口粮啊？而且一怒之上，燕王得知马娘娘并没传旨，所过的州城府县没得着命令，不给供应粮草，这逼人于死路吗？燕王一看呢，这扫北是没法扫了，人以食为天，不吃饭怎么能行呢？他心中一阵的难过，吩咐一声，把我这点粮分散给军兵弟兄，哪怕每人喝口粥呢，表一表我的心意。管粮官王奎哭着把这点米下了锅了，每个士兵就将就巴巴喝了那么半碗粥。等喝完了，燕王吩咐一声，全体集合。时间不大，这老弱病残的3000军兵这才列队站好。燕王站到高处啊，看了看弟兄们，心如刀绞一般，高声喊喝：众位，各位军兵弟兄，都怪我朱棣无能，连累了大家呀，看来这个北我是扫不成了，我不能牵连诸位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们有家的偷家，有友的奔友，大家散了吧。燕王说到这儿说不下去了，眼泪掉下来，当兵的大部分也哭了，有几个领兵官心里头有数啊，其中有个姓赵的胆子比较大，赵营官挺身而出：王家千岁，我说两句，我也不怕掉脑袋，人要到了这一步也没什么可怕的了。别看我们是当兵的，心里头都有本账，谁好谁坏，谁忠谁奸，我们都有数。他韩金虎算他妈什么东西，马兰算什么东西，在建立大明江山的时候，他们寸功未立，寸草未得，如今身居险关，吃尽穿绝，你好也行，你得叫大伙好啊！今天害这个，明天害那个，把好好的大明江山搅了个一塌糊涂啊！我先竖个字说，老皇帝也糊涂喽，怎么就听他们的话呢？把军事也给撵走了，听说大帅也死得糊里洼涂的，很多的人都死到庆功楼啊。行了，我不说了，就说咱们眼前的事儿吧。您是皇上的亲儿子，这叫奉旨扫北啊，看一看咱这北能扫吗？咱要饭都要不到北的燕京，累死也爬不到长城的边上啊。殿下，明明有人害您呢，按理说我们大伙应该散去，不过呢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您这人太好了，我们死也要死到一起，活也要活到一处，我诸位你们说呢？ 俗话说人无头不走，鸟无头不飞呀。这赵迎官慷慨激昂，他这一发表演说，群情的情绪全上来了，大伙振臂高呼，我们不能走，一定跟燕王殿下在一起，死活都在一起啊。几千人的呼声是震天动地啊，燕王深受感动啊，赶紧分塔给辽战军，在这高坡就跪下了。如此说来，各位请上，受朱棣一拜。如果早晚我有得势那一天，你们都是开国元勋，我绝不忘诸位的大恩。燕王这一磕头，大伙全跪下了。到这阵儿啊，众人是拧成一条绳，都是一个心眼儿啊。哭罢多时，众人站起来了，决定急续进军。那么转过天来，再往前走，路过一段河套地带，沟沟叉叉全是水，道路是泥泞难行。那个赵迎官领着一支军队在前头开道，燕王督着队在后头跟着，说没吃的怎么办呢？一路之上买粮，把随身带的银子几乎都花尽了。燕王一边走一边心里算计，再这么走两天，那是什么也没有了，那怎么办呢？燕王的心里跟油烹一般，低着头，这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无力地往前走着。眼前出现一条大河，这河的水势还挺狂，两旁边的芦苇长得还挺高。往前一瞅，多远也找不着个人。可正在这时候，就听芦苇里头啪嗒，啪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，连响箭在串锣。就想成了一个，把燕王吓了一跳，人家三千军兵都站住了。与此同时，就见河套的两旁芦苇的里边钻出七八百人来，这些人都是绢帕罩头，黑灰抹脸，手中拿着刀枪，看这样子岁数都在20岁往上，25岁往下，一个个精明强干，身强力壮啊！为首的两匹马坐着两个人，这两个人一个黑脸一个红脸，每人手里头都端着夹钢板斧，那脸上也抹了黑灰了，甚至把那胡子也拿黑灰都揉了，你不仔细看辨不清五官。就见这两个强人马往前蹄，把大斧一晃，呔，不要走了，给我站住。燕王一看倒霉，不越穷越赶上，遇上劫道的了。哎呀，真没想到啊，离着京城不太远的地方居然有土匪出没。那个赵迎官一看，王家你别担惊，这都是乌合之众，我领帮着过去把他们撵跑了算了。不，燕王心里明白，你说的请求，你看看咱们这些人哪个能打仗，都比不了这些土匪呀、啊、到了现在咱们谁也惹不起，还得说好的。他一摆手叫赵迎官闪退一旁，燕王双脚点蹬，小肚子一碰飞虎颤，黄骠马往前蹄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来到这两个土匪头子的面前。燕王满面陪笑，冲着两个人一抱拳，二位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小王礼过去了。哎， 这俩小子把四只眼珠子一瞪，往外都鼓鼓着，上一眼下一眼看看四殿下，你是什么人呢？点头哈腰，嬉皮笑脸，你想干什么？二位，话不能这么说，我姓朱，我叫朱棣，在大明洪武万岁驾前成臣，官拜燕王的爵位。这一次我领兵带队要赶奔北地燕京，前去剿匪，要借路而行，希望二位高抬贵手，放我们过去。一日我奏明朝廷，不但不降你们的罪，还要加封你等的官职，二位看怎么样？再者一说，你们是江湖好汉，打家劫舍可能情有可原，但是你们劫的是行商客旅，能劫国家的军队吗？这本身就是犯下不赦之罪呀！小王不愿深究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二位能不能把道路闪开呢？燕王说这个话，软中硬，硬中软，实质上惧怕人家一头，那个意思他们把道闪开就算了。可这两个人呢，还心上跳板不听邪，就见那个黑脸的把黑的脑袋一晃，什么？你是殿下，是什么皇上的儿子，你唬谁呀？你唬旁人去，我们是山大王，身守五之令，全守就要命，天是王大，我们就是王二，什么叫朝廷？狗屁！你们这些当官的一个好东西都没有。不错，我们打家劫舍，不但劫老百姓，连你们当官的一块儿劫。你叫朱棣啊，看你这个人挺聪明的，赶紧告诉你手下人，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我留下，光着屁股过河，咱算一笔勾销，没有话谈。倘若不听我的命令，你来看。看什么呢？他把大斧子先练了一顿，我让你在斧下做鬼。这位这叫唤声跟那驴差不多声。咱就这么说，燕王好话都说绝了，这两个人就是不听，后来把四殿下实在逼急了，万般无奈，一伸手，咔啦，在鸟船德胜沟把大枪摘下来。你看这个朱棣啊，也会两套，论能耐赶不上他爹朱元璋，但是一般人也到不了他眼前，在那个时代的人没有不练武的，随便落出一个也会个三脚毛四门斗的，使枪弄棒也能练两趟。再说这四殿下把五钩神飞亮银枪在手中一抽，啪啦啪啪啪，先练了个金鸡乱点头，又练了个怪蟒出洞，金蟒翻身，高声断喝呀，两个土匪再不听良言，我枪下可无情。这俩土匪一看相视而笑，我说小白脸，怎么你还想动武吗？好嘞，不宰了你，你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，哥哥兄弟我过去。那个黑脸就催马晃斧直奔四殿下，两个人就在河边上站到一块儿。朱棣觉着自己不含糊，一伸手差多了，就见这位这斧子跟半拉圆桌子面差不多少，夹钢板斧，斧上挂风啊，柔柔柔，寒光缭绕，